系咩？ 得唔得啊？啲嘢 呢个美国领事系咪嗰嗱嗰位美国领事系咪通常约你见面都系嗰间嘢嘅？ 咪饮下下午茶有时 都系嗰间嘢嘅。 我话俾你听啦，巴士呢部冇讲啫嘛，嗰个叫 O'Neill Son 啊， 我一定记得佢系咩 Son 啊。 哦、okay ， 新康立利嗰个 Son 啊， Son Pon 啊嘛， 系啦 ，S E A N 嗰个嚟嘅，我同佢饮好多次啦，咁又如何咧？ 嗯， 使乜咁回避咧？帮我听下佢嗰段嘢先，好嘛？系嘛？ 好， 去片。 新界东补选中攞咗60,000+票，成为政界红人。今日3:00喺金钟太古广场餐厅里面，客人见到梁天琦同广东民主前线另一位前发言人黄台仰等5人在座。呢班人最起眼嘅系有2个外国人，一男一女。梁天琦同黄台仰对面而坐，外国男士坐喺黄台仰隔篱，而外国女士坐喺梁天琦旁边。男外国人唔单止聆听，不时仲有发言，好似好肉紧咁。佢哋倾咗好长时间，喺大约4:30先离开。梁天琦同黄台仰等3人先走，2个外国人留低埋单。本网记者跟随2个外国人步行离开太古广场。只是见到他们一直走上法院道，穿过香港公园，落花园道沿路直上。去到美国领事馆之后，两个人亮出证件就入了去里面，估计他们是美国领事馆的人员。后来本网记者找到黄台仰，问他是不是跟美国领事馆的人员见面，谈了些什么。黄台仰说是私人事，无需要向公众交代。 今日中午呢就有人即係見到你啦，同阿梁天琦啦喺金鐘啦，同一啲即係外籍人士一齊喺一間餐廳度飲茶。咁想問一下嗰啲係咩人嚟㗎？ 咁呢啲私人嘢唔需要同大家講。 哦，因為咧即係有人見到咧，即係嗰兩位外籍人士咧之後咧就入咗美國領事館嘅，咁就想問一下嗰啲係咪即係美領館嗰啲職員啊咁樣？ 呢啲我私人嘢，唔需要同公眾交代，唔該 曬。嚇，咁。 啱啱呢个即系电话访问呢个阿黄台仰把声咧，即系好似阿张宝华把声， 即系访问嗰个记者，唔似系嘛？ 唔系咁啊，即系嗱，就嗱，佢又鬼鬼好似好鬼鼠咁样样啦，即系叫做系。 唔系我唯一一个即系质疑就系咧，使乜咁样吸个记者嗰个事？ 吓， 即系你会俾人觉得咧，你系好鬼鼠，学你话斋， 即系心虚系咪？ 喂，见完鬼佬咁咪见鬼佬， 见鬼佬 咯，系咪？喂，对阿爷嚟讲呢样嘢先系最惊啊！因为我最近都不 断，呢个系 bargaining power 嚟嘅， 不断有人问我，就系话喂，究竟旺角呢坛嘢系咪美国佬搞出嚟噶？我话点会啊？我话第一，佢反占中，支持政改方案，甚至乎。我上次喺个节目都讲过啦，我见过佢哋啦。佢话你哋如果唔同佢划清界线嘅话，唔同呢班人划清界线，即系掟石嗰班啊。 嗯， 我哋你哋唔会攞到国际社会嘅支持噶，由国务院到国会到美国嘅民间团体都唔会攞到支持。呢、這个佢话你公开讲得噶啦，你唔怕话引述我讲嘅咁样。喂，点会系美国佬搞出嚟啫？你睇下成個 logic 都係啦，除非佢所有人都講大話。但係一個咁開放同埋咁相對文明嘅社會，點會所有人都呃到㗎，大佬？所以佢見黃台仰或者係梁天琦，我覺得完全唔出奇喎。究竟佢想知道講你喺度搞咩啊嘛？你個腦喺度諗緊乜嘢啊嘛？或者係試圖建立一關係同埋去做影響啊嘛？喂，但係我覺得奇怪，喂，呢個巴士的報、星島日報出嚟問你。点解唔正正常咁话俾人系啊？咁去见美国领事馆，咁有问题啊？佢问我关于旺角嘅问题，问香港社会矛盾嘅问题。喂，阿爷惊噶， 佢话佢问我会唔会搞？ 会唔会？ 我梗系会搞啦。 即系 佢如果咁讲，佢咁样讲嘅话，喂，反而真系咩嘅？呢个系你 bargaining power 嚟嘅。 喂，你一语中的啦，曹总。喂，如果你阿爷嘅人质问你又好，文汇报嘅人问你，喂，系啊，吹啊！喂，你越反對嗰樣嘢，我越要做啊嘛！屌，我搞革命啊嘛，大哥，我要推翻呢一個共產政權，我要建國噶嘛。咁我要建國，我唔攞國際支持，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棋子就係美國佬咯。

咁啊 咪又唔係好差嘅。 唔係好差 啦。我明白嘅，我明白你講咩嘅。 你揀呢一段唔係太差嘅。 唔係太差啦。 巴士的報呢就專係執咗佢嗰啲即係比較頓腳嘅英文。 係啦。 即係 injustice, 佢就講咗 unjustice 啊。走上街頭呢就真係 walk on the street 啊咁樣囉大佬。 呢啲好港式囉係咪。 即係廣東話嘢返過嚟嗰隻啊屌嘢嗰啲真係港式英文啊真係好本土啊大佬屌。 係本土嘅呢個本土嘅。咁但係我覺得就咁、你唔係啊係咪你见到个鬼佬咪通常都系㗎嘛。即係我读书嘅经验就好多人见到喂 ,exchange student, 就一定系讲过英文㗎嘛你唔会见到佢讲普通话。 唔系同埋人哋系醒目㗎、 啊。 人哋尊重你先讲普通话。 Sorry, 如果人哋鬼佬呢走嚟香港同我讲普通话呢呢、這个唔系尊重呢、這个冒犯。即系起码 唔 系觉得系。 喺美国人嘅心目中呢佢、觉得因为喺佢嘅角度啊，冇喺你本土派嘅角度啊，佢觉得你系冇捻分别噶，系你自己揾啲分别出嚟嘅咋。 咁呢个就系 咁佢谂住咪同你讲普通话咯。喂，好似我哋嗰啲，咁我哋梗系话对唔住啊，我啲英文会好过即系普通话啦。 其实我谂到一个理由，点解用普通话嘅理由咧？就系、可能阿黄台阳咧，佢唔知系咪即系英文唔系太过好，唔可以用英文。咁但系。佢虽然唔想讲广东话唔想讲普通话咁但係可能普通话就係一个比较有效沟通嘅方式。 所以呢班人呢我觉得呢有一个问题就点呢大家都要反省嘅啫大家唔好上头。 嗯。 即係语言唔系一种上头嘅嘢。 嗯。 即係美国人做得领事走去学一个即係所谓嘅language, 其实个目的就係方便我同你沟通。正如我哋僆仔嘅时候好多神父嚟到香港。佢咪学广东话咯、即系例如话金浩望啲普通话一定好过我啦，因为佢成日都谂住梦想翻去大陆啊嘛，即系去传教啊嘛。 嗯， 喂，人哋就系就翻当地嘅语言同埋文化啊嘛。 嗯， 喂，所以唔好将你讲边一样系作为你优先次序，你系咪本土先得噶？喂，你见到个鬼佬，你觉得喂讲英文，其实你系尊重佢，因为你就佢啊嘛。咁你唔讲英文 唔系但系咁讲啊即系本土派个大忌啊或者普遍唔好话本土派啦你作为香港人一般嘅香港人呢都系一个大忌㗎就系、是、觉得你好怕俾鬼佬俾外国人啦就觉得你同中国人系冇分别啊即系呢个谭博自己做节目呢都讲咗好多次㗎啦即系如果你话喂你讲普通话对待你香港人系因为你同大陆人系冇分别呢、這个好多人系会嬲 嘅。咁你咪更加黄台阳同梁天琦对住阿 O'Neill， 你咪应该讲英文咯。 呢个系 系噶。 我戆居，你咪留第一，你冇理由明知人哋唔识讲广东话，你喺度讲广东话，托咧。 呢个应该屌柒佢啊！你系香港嚟噶嘛？你识唔识讲广东话噶？ 屌， 唔系你个屌柒佢。 你一系就咁屌柒佢，一系就喂。大佬，我唔讲普通话㗎喎因为我系本土派喎咁样系咪所以我同你讲咩点样蹬脚嘅英文。 喔、原来你因为见到个鬼佬、你又怕撚咗佢。就即系佢讲佢就算系即系佢咁样觉得你同中国人系冇分别啊哇你呢啖气吞得落。 喂老实讲佢唔系呢一段访问呢我都唔知佢嗰个领事呢系识讲普通话㗎 喎。 喔、因为点解呢我从来都系同佢讲英文㗎喎屌。我真系唔知佢识讲普通话喎我嘅记忆就系之前嘅上一首呢佢就主動同我講普通話，咁我就已經回絕咗啦，因為我話我唔掂。但我其實我唔係抗拒普通話，因為我知道我自己唔掂啫，我唔能夠好好咁表達我自己嘅啫。 嗯， 所以話我嘅睇法立場同埋嗰個邏輯好簡單嘅啫。我覺得呢個只係一個即係工作嘅語言嚟嘅、大家唔好講到咁撚大，即係唔撚識講普通話咧，覺得其實老實講，我就覺得自己好羞恥嘅。我唔係因為我覺得中國人啦，因為我覺得我有工作上嘅需要，我咪學嗰樣嘢咯，撲街。即系如果我个个客都系法国人嘅，屌我死都要学法文啦，仆街，系咪？因为我要个工作语言系英文，咁我咪用英文咯。即 系 唔好讲到乜捻嘢都系变咗民族主义啫，仆街。 咁你呢个系向饭碗低头啫，呢个系。 唔系啊，即系你谂下，你尊重人嘅时候。 唔系，但系个问题就系本土派佢 sell 嗰样嘢就系呢，就系要即系广东话啊嘛。 系啦， 本土嘅 呢、這个 因为佢赖以生存嘅 系啦 一样嘢嚟噶嘛，所以 你知咧呢个梁天琦咧一个礼拜已经。即系搬咗两个龙门噶啦，第一就系话咧，即系出身地系唔紧要啦，系咪？第二个龙门就 系咩？出身地原来唔紧紧要噶， 系啊，咁讲啦，即系呢个我哋即系之前嘅节目好多都讲过啦，